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咁就中秋节嘅大香港早晨啊，有淡仔同埋陈四喺度嘅。咁啊，王大哥系病假，咁样祝佢身体早日康复啦。咁样，咁咧今晚就大家努力去布立同埋玩灯笼啦。咁样，咁就去到第四节，咁啊时间又唔系好多，9:52啊。咁样，咁就阿周瑜努力咁样去搞个投票嘅。咁我唔知佢搞紧啲乜嘢嘅。个立字唔系呢个立啊，从字边好似系。是你自己諗下啦，咁樣。咁都係講咩呢，其實都係圍繞亞洲嘅，今日講龜，咁其實我都係唔覺意睇電視睇到嘅，咁就係日本嘅錦織龜啦，咁樣你完全唔知係咩嚟㗎。我初初聽錦織龜仲啊會唔會有可能係中國人呢，咁樣，因為咁係咩嚟呢，其實係美國網球公開賽講講體育消息無端端，咁都係講體育消息呢，咁樣。咁其實就係、是、你知即係我哋呢啲咁黃皮膚咁亞洲人呢，見到亞洲人殺入呢啲咁嘅外國人搞嘅一啲大體育大賽咧，就總係會望多兩眼嘅，即係當係支持亞洲人或者支持簡，即係坦白講啊，支持弱勢社群咁去睇嘅咁樣。咁當然唔係講緊體操、跳水、乒乓波嗰啲中國人專利嗰啲運動項目啦，嗰啲你支持外國人嘅，唔係打到中國都係支持弱勢社群嘅，我覺得。咁就因為咁啊講係咩咧？就係話早兩日咧，就係、是、日本球手錦織圭咧，就喺呢個美國網球公開賽咧，就殺入咗決賽，打低咗邊個？打低咗祖高域喎，大佬！打低跟住咧，另一邊線咧就有另一個新丁啦，咁就係、是、克羅地亞嘅斯力就打低咗費達勒啦，咁就入咗呢個決賽咁樣，咁啊哇！突然間就爆個冷，因為其實我好少睇網球嘅，即係呢啲 Professor X 睇，即係我就好少睇，但有時唔覺意睇新聞都會睇下咁樣，咁都望下，咁啊見到有亞洲球手都唔容易，因為咧其實點解會咁講咧？其實網球已經係脱離咗二三廿年前嗰隻好。即係好貴，稍微冇咁劇烈嘅運動嘅，其實，但係而家哇黐線，而家全部都係野獸嚟喎，講而家你睇女子喺大細威嗰啲伊榮咁嘅樣喎，即係頂你個個兇神惡煞咁樣打，尤其是你打費達拿嗰啲雞翼就嗰啲嗰唔係嗰個拿度嗰啲咁嘅手瓜先，嗰啲咁嘅殺球咧，真係會死人喎。反而整完咧，咁而家就會睇到有亞洲球手咧都打網球。咁當然啦，呢、這個除咗佢係日本人，除咗佢係亞洲人之外啦，咁講緊就係佢個教練啊，佢教練就係邊個咧？佢教練就係當年冇曬頭皮嘅張德培啦，張德培你識啦， 呢、這個我細個嘅時候聽講過。 啊，係喎，可能你出世咧，張德培已經係再不能夠底線抽擊嘅人嚟噶咯喎。 唔知喎，我細個嘅時候聽講佢好出名，因為我媽中意睇。 哦，係啊， 我媽話佢靚仔嘛，跟住所以屋企有時會睇下網球。 當日就冇曬頭皮啦，今日就冇乜頭髮嘅張德培啦，咁樣。咁張德培可以話係香港人嘅曾經一個夢嚟嘅，我想講。即係今日我哋唔係好講好多體育，即係講文化先。又係嗰句啦，你見亞洲人去打到劇烈嘅運動，同到歐洲同到美國人揮咧，係攞命嘅咁樣， 可能因為我細細個睇咗，我已經慣咗咯。即係我覺得張德培勁就梗㗎啦，咁樣。 張德培其實唔係咁勁， 唔係出名。 我又咁講，我 覺得即係電視機成日睇到咯。 其實佢唔係攞好多獎嘅啫，不過當然佢亦都因為個亞洲人嘅關係啦，咁樣咁今次係錦織圭啦，咁錦織圭當然嗰個實力會同張德培好唔同啦，即係因為主要嚟講，即係今時今日嘅網球或者所有運動 即係成個打法唔同咗， 所有運動都粗暴啊，根本即係個體力化勁咗好多啦，咁可能係飲食啦，可能係食藥啦，可能係一個好科學化嘅訓練啦，令到其實而家所有運動嗰個體力啊、嗰個技術啊、嗰個爆炸力都係強咗好多。咁所以再反之嚟睇，就係再睇翻緊今日嘅亞洲嗰個運動員啦，或者成個亞洲運動嗰個發展，會唔會都受到有一定嘅影響咧？咁樣其實我都由錦織圭開始咁樣睇起。咁當然好多時即係如果你話要比拼一啲好硬淨嘅運動啦，咁當然就係首推幾種啦，即係一種就係網球其實比較少提啦，可能因為始終都唔係硬困硬咯。但係講真，打網球其實高度都是重要的，即是你压个波压网啊，咁样都是重要的。 咁如果你話講緊亞洲人去殺進嗰個體壇較為多人留意嘅，咁梗係足球啦，即係足球咧。亞洲早前以前好耐之前九個幾年前嘅三浦知良啦，咁跟住去到就中田英壽啦，中田英壽啊 sell 靚仔嘅啫，咁佢就同埋 sell Maggie Q 啦咁樣，咁但係都係唔夠及後，可能其他譬如中村俊輔啊，譬如你講緊近排就鄉村真司啦，即係離開咗曼聯又翻多蒙特嗰位啦，咁會多啲亞洲球員都可以有啲表現，或者其實係中亞細亞嗰邊。即係譬如伊朗啊嗰邊嘅球員就會多啲發展個體能會好啲啦。咁但係如果你再高難度啲咧，就係亞洲人挑戰籃球啦。 嗯哼， 挑戰籃球啦，籃球我多睇啦咁樣。 之前有個叫咩名咧、就係啱啱好出名嗰、那個。林书豪 是啦，其实我就是想类似这个分析，如果你从一个体育科学去看，即是我这个结论呢，就是即是亚洲人如何可以打进这个外国的一个体育市场呢，即是我前几我上礼拜才傾緊，就是如果我女突然间原来打波好呢，那点算呢，即是咋咋拱去外国先啦咁样。因为你发现就是说我都找个 page， 即是讲如果说讲多少，譬如讲篮球，咁篮球即是讲这个 NBA 啦，其实NBA 講緊近十幾年就係好歡迎一啲外國嘅球員去登陸嘅，即係歐洲啊、美洲啊，美洲梗係扎盧比利啦，歐洲可能Tony Parker 啊，或者係我中意嘅 Ricky Rubio 啊嗰堆啦，或者再早啲就係Nowitzki 啊嗰堆啦。但係如果講亞洲球員嚟講咧，咁就第一個就是日本球員嚟嘅。其實如果第一個登陸喺 NBA 就係一個叫三板更。嘅一個日裔球員，打咗三場嘅啫，喺四十年代打三場就已經俾人炒咗啦，咁樣係啊。咁如果話真係正式登陸打得耐就黃治郅啦，咁跟住就係姚明一定個個都識啦。係 啊， 嗱姚明咧其實係 姚明算唔算 special case 啊？ 點解咧？ 佢高度咁誇張。 係啦，嗱，其實咧，我哋就要睇一睇一樣嘢，究竟亞洲球員點樣登陸一啲其他嘅國際嘅運動壇咧，就係佢身形特別出眾嘅。係啦，咁就係講姚明，但係姚明面對另一個問題嘅，當年就係話佢太瘦，佢好靈活，但係佢好瘦，佢好高，佢7.6定7.5咁樣，咁但係咁最終佢變成點咧？最終佢練大隻，佢增磅30磅，練到變成一個外國人咁樣，頂你一個亞洲人練到外國人咁嘅身形，最尾你咪慢過一個鬼佬咯，最終佢損失咗一個優勢啦，咁跟住腳傷影響就提早就退役啦，咁樣咁都係一個光輝嘅一個亞洲球員。 咁但係佢曾經都好出名過 佢又冇攞冠軍，反而另一個巴特爾又攞冠軍。巴特爾係蒙古人嚟，反而佢第一個攞個冠軍。不過佢以一個超後備嘅身態攞個冠軍，但係佢又係佢優勢咩？好巨型，係鬼佬黑鬼都擁佢唔喐嘅。即係拱佢唔冧嗰啲嚟嘅，咁當然佢好似打蒙古摔跤，咁去到及後啦，即係你講林書豪啦，其實林書豪係一個後衞啊，即係個矮細嘅球員啦。咁矮細球員如何可以喺高耸入雲嘅一班黑人裏面去脫穎而出咧？咁其實最早就係反而係一個又係日本人嚟嘅，反而第一個就係叫田賀勇太嘅一個矮仔啦，簡單嚟講，而家都31、32歲噶啦，而家講緊都咁，當年就靠快啦，試過轉過幾個球會打啲小後備，但係都係失敗啦咁樣。咁就而家都翻咗日本噶啦，被譽為日本 Jordan 啦。咁但係之後又你話易建聯有好多南韓都有個球員㗎，叫做何星鎮啊，盾胎嚟嘅，我簡單咁講。咁你話今時今日仲有冇亞洲球員咧？你話林書豪係美國人都好啦。早一兩年仲有叫 Hadidi 咁，即係伊朗人嚟嘅。咁但係而家都翻咗去第二個地方打波。咁佢而家喺世界盃都有打嘅咁。咁中國球員都有嘅，孫悦啦，孫悦有打過湖人，打過幾場啦，咁樣係啦，咁林書豪啦，咁但係我想講就係成個林書豪其實同其他球員個唔同嘅地方喺邊咧，就係其實佢自細就喺美國大。 即係佢 exactly 根本就係美國人咧，其實 佢其實我覺得你要去冚得贏，你要自細就要喺嗰度大，你要自細就同黑鬼打嘅。即係你自細就要去面對嗰種咁嘅對抗力去打，而唔係你喺其他地方打都好，跟住登陸通常都係失敗收場。當然有個別例子，譬如歐洲球員或者美洲球員可以做到啦，或者可能佢體格或者差唔多啦。咁我哋要承認就係亞洲球員嗰個體格比較差啦。咁當然你話近排有冇新嘅球員都有嘅，近排有個咧就叫富堅勇樹，咁就亦都係日本球員。我哋睇一睇佢嘅表現係點先。 Togashi with a floater, yes, the giant killer, and he has 8 in DA. Brooklyn! Good overall defense by Dallas. He got a crowd favorite here. Yuki Togashi, number 18 for Dallas. 是啦，就是这样，富坚勇树，富坚勇树的特色是什么呢？他矮了我的。 哦，咁樣。 係167cm 高，即係高級場都去唔到，張飛人見到都唔識嗌嘢。 O K 啦，差唔多。係 啦，矮我哋幾寸嘅咁樣，咁速度超快啦，日本國家隊嘅球員啦咁樣，咁就俾達拉斯簽咗。咁當然啦，我哋唔喺度淨係純粹講波啦，而係竟成個對於亞洲人嘅視野係點樣咧？即係因為其實近年係就咁講，不過你話近十年八年，梗係好多亞洲球員，尤其是我泛指亞洲就係啲東亞球員啦，即係講緊係日本啊、中國啊、香港都有個喎，有個歐陽耀聰去咗葡萄牙喎，自己俾飛機錢去試腳試到喎，咁就另外有譬如講緊甚至乎南韓啦、北韓都有啦，都有球員啦，咁去衝出歐洲啊，衝出世界咁樣啦，咁我擺埋西亞同中亞球員唔講先啦，佢體格有啲唔同啦。咁當然第一個重點就係嗰個市場價值啦，即係你球會有個日本人或者個中國人或者個香港人買波衫都好賣好多啦， 即係起碼你會見到想睇先啦。 係啊係啊，喂幾多林書豪 fans 追住佢睇啊咁樣，即係我想睇啦咁樣。咁去到佢林書豪翻台灣，咁 Nike 嗰、那個啊唔係佢轉咗啊，即係轉咗 Adidas 啦，即係佢嗰個效益自然喺度啦，因為始終都係好似係自己人咁嘅感覺啦。咁呢個就從於我哋角度去睇啦，從於亞洲人嘅角度。對睇個球員嘅發展啦，咁頭先嗱，如果從呢個體育科學嚟講，好簡單嘅啫。我覺得自細你喺你同鬼佬打啦，總之自細打鬼佬啦，咁總之就有機會有得出頭。係啊，如果你自細都係打自己人，其實好難嘅，因為你我假設你喺香港踢波，你踢嚟踢去都係最高都係六尺啫嘛，六尺二啫嘛，你出去真係可能最矮都六尺二，其實成個環境有啲唔同啦，或者籃球都係咁樣咯。咁你另一樣嘢咧，就係講如果從我文化角度去睇，即係我都今朝突然間諗啊，其實另一樣嘢就係對於一個亞洲面孔嘅人嘅一個觀察咧，即係對於一個鬼佬嘅立場嚟講，簡單嚟講，對歐洲人啊，對於美洲人嘅立場嚟講，點樣睇亞洲人咧？咁其實又真係有一啲嘅學説會提到咧，咁就係由阿薩伊德咧，咁啊提到叫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啦，咁其實就係、是簡單咁講，就係究竟外國人點睇香港咧？咁其實你好簡單睇幾套戲，你會知嘅，睇007你咪知咯。即係總之睇一節金剛戲咧，或者你睇外國片去親香港咧，一定係有帆船啦、啊、大頂草帽啊、燙雞啊嗰種獵奇嘅好。又唔係神話啦， 即係好似見親日本人就一定係忍者嚟㗎嘛， 係啦，或者一定係踎，唔係一定係跪喺度嘅咁樣。但我哋都會有咁嘅概念㗎嘛，即係咁套版嘅視野喺度㗎嘛。咁譬如我哋諗親東南亞就一定係落降頭啊，或者食辣嘢啊， 即係如果去中國就一定會有條龍喺度嘅嗰啲地方。 係啦，一定眼咯咁樣啦，走咗先，即係一定係咁樣啦。咁唔係嗰個日本嚟嘅，咁唔係中國，係噔噔噔咁樣啦。咁呢個成個東方主義咧，其實一路就對於西方人嚟講，一路都好深入民心。咁變咗一遇到一個文化衝擊咧，就係、是、見到點解亞洲人打 NBA 嘅咁樣？你白屎柴柴，或者你黃皮膚，你夠唔夠打啊？咁樣咁呢個就帶嚟你，我唔知可唔可以話歧視啦。咁你就會唔覺意就會覺得哇，你咁孱都打得好啊，都幾好喎、啊、咁樣。咁就容易會產生咗呢樣嘢啦。咁會引申咗個新，你可以話即係對於亞洲人嚟講，咪有另一個市場咯。對於亞洲人嚟講，就會有個體育市場啊嘛，經濟市場喺度咯。你對於外國人嚟講，我見到個亞洲仔喺度打，又好似幾勁。即係其實好多呢啲發生，譬如 MC Jean 喺外國 rap 贏咗鬼佬，又好似好威啦。或者再早啲 M&M 白人 rap 贏嘅黑人又係好勁啦。咁當然有咁嘅套版文化啦，咁樣咁就係、是而家嘅但其實係困難咧。我想講今時今日，即係亞洲球員要再喺世界嘅任何一個體壇上面發展係難咧，因為嗰個體能發展、肌肉發展實在係越嚟越恐怖。我想講，即係你唔係以前係即係講緊90年代啫，講緊係易啲嘅，即係我覺得，但係嗰陣又冇呢種發展啦。咁今日就即係不論係香港又好啦，不論你話其他，如果即係話有心體育嗰啲咧，即係如果可以嘅話，父母一盡早送去外國去砌一砌先。如果唔係係較難發展，你知香港嘅職業運動都係得啖笑啦。即係就算你話港職聯都係，而家係咪話亞視想攞嚟播啊？ 係啊， 咁就大鑊 啦，未確定啦，即係個無線爭緊咁樣樣。 啊，係啊，無線都爭啊！ 徐無線外貌爭取播港超聯的過程亦相當積極咁樣。 係係，哦，有人就話頭先個副監仲上咪 Allen Iverson 咁，梗唔係啦 ，Allen Iverson 六尺噶 ，Iverson 係碧咸咁高噶，其實。不過你睇球場啊，梗係唔止啦咁樣，即係睇落好似唔止啦咁樣。咁就係咯，我見 chat 咁多人咁樣提啦。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東方人始終都係矮細啲啊，跟住發展冇咁好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有仔女或者你覺得想，或者你而家係一個十二三歲學生，話你真係要偷好個熱誠啊！你真係早啲去外國發展，我覺得係個好事。即係好似學阿戴志偉早啲去巴西，揾阿盧比道叔叔夾你去巴西，係一個好嘅鍛鍊咯。咁樣，咁呢個就係我睇翻啊投啊開投票喎，就係、是、話今年唔係今晚中秋玩咩好咧？就係Zoe出嘅，咁就係煲臘好啊、滴臘好啊，定係玩水泡好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投下票嘅咁樣。咁出咗邊人提啊？譬如係啦，譬如。你話你唔單止係體壇啦，譬如你話藝術界啦，譬如你話演戲嘅 Lucy Liu 有人睇 Lucy Liu 都好多年咯。而家 Lucy Liu 唔知有冇四十歲咧？我呢排又睇佢，因為睇阿福爾摩斯，我好中意睇。我英國美國都睇曬，我覺得好好睇，有機會可以講一下。咁認真睇咧。但藝術界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問下 陳仔。藝術界最出名嘅應該就係馬友友同朗朗啦。暫時大家即係會成日見到，即係譬如早唔係其實都成日嘅，成日馬友友都會嚟香港。通常就會同呢個香港管弦樂團同埋呢個香港中樂團都會有一啲表演啦。咁啊，通常後面有一啲樂隊嘅伴奏，跟住佢喺前面有啲獨奏啊。咁譬如上次佢同香港中樂團拉嘅時候，就拉翻啲比較即係中國味重嘅一啲歌啦。咁啊，即係大家都會即係。 月半小夜曲啊？ 唔係，乜鬼月半小夜曲啊？你留翻俾老美男啦。 哦，係。 咁跟住咁跟住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哇，大家都係中國人，雖然其實佢唔係啊，佢華裔啫，大佬唔該，法國出世。即係睇翻資料，佢法國出世係美國人啦。OK。咁跟住大家又會覺得哇，係華裔華人喎，大家一定要捧翻自己有場啦咁樣。咁所以通常馬友友嚟親香港咧都實爆嘅。咁佢另一個就朗朗啦，朗朗後生好多啦，卅零歲啊，亦都係直頭就真係中國人啦。呢、這個就咁佢嚟親香港其實都 OK 爆嘅。 嗯， 跟住仲有一個就係 淨係睇佢揈頭啊，大隻 朗朗。跟住仲有另一個又係彈鋼琴嘅，咁啊李雲迪啦，咁都係好後生啦。咁卅零歲咁上下，咁佢都係。嚟親香港都爆呢、這個就真係神奇，唉、哎，不過即係 有冇認到李雲迪做咗爆基達嘅？ 李雲迪 應該唔會認錯， 都幾似樣嘅咁爆基達。 但係如果坊間評論咧，即係我又識條鐵啦，但係會唔會坊間評論就會有好似我先講足即係運動員嘅感覺，就係因為佢係亞洲人，哇！你識彈西樂啊？我哋嗰啲嘢咁犀利，拉得咁勁，會唔會自動會好似歧視即係正逆向歧視，俾多啲分啊？或者覺得哇！你啲咁嘅東方人啊，都識我哋呢啲咁樣，有冇會咁樣嘅評論？ 其實都感受有嘅， 其實 不過近年就少啲啦，因為近排始終都越嚟越多亞洲人係會即係演呢個西樂戲咧，就同古時候唔同啦，即係同早幾十年唔同啦，咁所以就即係而家就會好咗好多嘅叫做，不過但係始終你反而喺一個亞洲嘅市場嚟到講咧，大家嗰個歧視會更加勁啦，因為你哇喺見到亞洲人喎， 係啦， 亞洲人演西樂喎，唔係睇鬼佬喎，即係亞洲人反而就會覺得哇喺鬼佬演西樂一定勁噶啦， 你見鬼佬賣迷你倉廣告我都覺得好睇啲。即係呢個咁講，哎呀 ，Channel 人啊，阿楊話，鄭海霞，鄭海霞就大家都遺忘啦，因為鄭海霞差唔多臨近退休先至發展咗 WNBA， 即係女子 NBA 咧。咁鄭海霞有個特色嘅，鄭海霞係永遠係跑唔喐嘅，佢真係移動唔到嚟嘅，但係好大隻，同埋都幾好波下嘅，同埋個樣似老芬嘅咁樣。咁就咁樣啦，因為其實呢、這個冇即係我又未有信心研究啦。尋晚都睇緊第二啲新聞，咁就其實關於東方主義係值得都有機會再談論多啲。停咗個投票先啦，我哋今日要食早餐嘅。 講多兩句先啦，跟住 朗朗係香港人喎。 唔係朗朗攞咗香港身份證嘛？ 陰公啦真係。 係啊， 你有冇睇《我們的天空》啊？香港人買樓好慘噶，唔好做香港人啦。 唉，真係。不過又講開又講啦，就算 Evan 係音樂嚟講咧，亞洲人其實都係唔著數啊。 係咩？點解嘅？ 首先第一點嘅體能咧，你識翻聲。首先第一點嘅體能啦，因為始終矮矮瘦瘦咧，即係西樂器嚟講咧，基本上都係需要肥肥大大就會著數好多嘅。即 係你講係吹嘅定係拉定係 不單止吹嘢啦， 彈 同埋拉都係啦。即係譬如話小提琴之類嘅，你就算睇落去，你覺得體能你唔需要好強，咁但係你一個肥嘅人拉落去咧，你嗰啲聲就會甜啲噶嘛。 因為你 震動埋個人， 你嗰隻手係嗰個樂器嘅一部分嚟噶嘛。咁、 哦、 所以你即係譬如我有個 professor 係華人嚟嘅、 嗯， 華人嚟嘅，不過佢係美國人啦。咁佢但係佢隻手都係鬼佬咁粗，有成十幾寸嘅，咁樣拉落去先有嗰種鬼佬味。 係即係鬼佬味。 即係你想象下一個鬼佬 有鼻音嘅， 高過你，肥過你，咁佢自然拉出嚟嗰個聲梗係會唔同啦。因為我哋拉嘅時候，除咗你一隻手會攞住樂器，因為另一隻手就攞住支弓喺度拉啦。但你當你攞住支弓嘅時候，你隻手掂住支弓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拉嘅時候，你嗰個弓即係基本 physics 啦，撞力都係反撞力啦、 嗯嗯， 你兩樣嘢都會一齊震啦、 嗯， 弓同埋琴都會震啦。咁、嗯、你既然弓震嘅時候，你隻手掂到佢嘅時候，咁你隻手都會對佢有影響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隻手肥啲嘅時候，咁你嗰個聲就會出嚟都係甜啲、肥啲嘅。 有冇人會有冇人會為咗咁而增肥啊？ 有啊，我咯。 你哇，你好肥喎、 啊！係啊， 食地溝油啊！ 我以前通常我大概十八九歲嘅時候再肥啲嘅，跟住後屘頂唔順，我咪做gym咯。 頂唔順自己頂唔順你啲音樂啊？ 係啊，頂唔順落啦都。因為我嗰個我唔係小提琴啊嘛，我係呢個叫低音大提琴啦，咁咪超級巨型啦，咁就咁棟喺度咁咁高啦，高過個人啦，咁樣即係變咗嗰次我太細咯，咁所以就拉唔喐。咁就變咗我做咗尖之後就叫好咗好多。 有冇會為咗譬如拉琴或者其他樂器而有其他嘅輔助嘅 accessory 所以去改善啊？即係譬如我買多一嚿手套或者乜嘢去令到嗰個鞋震會好啲。 有，不過我係建議唔好用呢咁嘅嘢，因為你用咗你反而會對嗰一樣嘢有個依賴性。即係譬如我哋揸弓有一個手勢嘅要求，咁我而家更加隨起拉住 啲 手 指 啱啦。咁但係有啲咧就會有啲裝置咁樣頂住你邊隻手指邊隻手指，咁你咪變咗你用力 個姿勢啫，咁會唔會有啲 accessory 即係或者啲配件係令到嗰啲聲好似你咁嗰變咗鬼佬聲嘅咧？ 咁你買隻貴啲嘅琴咯。 哦，咁都要解決到件事啊！ 我哋嗰個貴啲係好貴嘅喎。 誒，先解決到問題咩？ 即係你大概一隻小提琴靚少少嘅，大概香港一般有人用嘅，即係香港管弦樂團嗰種，你預百零萬咯。 但係你哇頂你啊！哇，但係你出得表演，你都要投資㗎啦。我又咁講， 係咪？即係你其實講真，就算你基本上學生，即係 你都要俾㗎。 我嘅話大概十零萬到啦。 Oh shit！ 點解唔買樓咧？ 這個係學生用嘅樂器，大概你預十零。 哇！真係增進不少。我講波呢啲係膚淺啦，大家都 識。咁如果你係即係管弦樂團嗰啲，幾廿萬啦、百零萬啦、二百零萬啦都有嘅。 咁呢個 咁有啲老師直頭出名係收集古琴啦，佢有啲好出名嘅。我學校有個老師就係、是。佢屋企有隻最出名嘅小提琴就叫做 Stradivarius， 佢會俾你掂㗎？ 唔會啦，梗係大佬，你會唔會攞幾千萬俾人掂啊？真係黐線！ 我有幾千萬我俾你 扭嚟嘅，可以買到樓。 喂，買六合彩你哋記得啊！ 即係大家識嘅就會知道咩係 Stradivarius 啦，咁係一個好出名嘅小提琴。 食 咁之前日本地震嘅時候，有人買咗一隻靚嘅，買咗十幾廿億咁啦。咁嚇做咩好出奇咧？ 冇諗住，你最緊講我去買隻啊嘛。 香港都有啲人係會即係借外國嘅，即係一啲靚嘅樂器翻嚟就嘅。 但係你講緊呢個係音色好啲，我係想講好集中，就係話如果我冇咁肥，我好瘦嘅，我瘦到鄭欣宜咁樣嘅。咁但係我真係想拉到，我有冇啲譬如我買一嚿嘅嘢？去改變個音色就冇，一係你就買個靚琴 啊，買個。 但靚琴你肥佬都要買靚琴噶嘛，即係 你真係係啦，即係 唔係我係想講，你唔會有啲配件令到就話肥佬做到嘅嘢，我做唔到咩？我加嗰嚿嘢就得，但係肥佬係唔需要加嗰嚿嘢嘅，咁就冇嘅。 嗯，冇啊。 哦 ，OK， 因為所以就要 增。你唯有令到自己肥啲。 哦，哇，真係學唔少，因為譬如我知道，譬如彈琴，你手大啲，梗係擘闊啲又好啲。我手細，我唔知我手細以前打手球即係激死我，所以我打唔到。 其實手細都唔一定蝕嘅，咁有啲人手細都。走得 OK 嘅、 啊， 不過呢啲有機會先再講啦。 係 啦，有一個組合嚟緊喺香港都會有表演嘅，咁啊叫做睇下 小 鬼做乜鬼嘢，叫咩搞鬼孖寶乜乜乜咁樣， 即係十音社啦、 啊，類似啦、啊，你 網冇人勁好多， 勁好多，咁嗰度就係一個即係搞笑嘅管弦音樂嘅組合嚟嘅，係、啦，咁就嗰個彈鋼琴嗰個咧就係亞洲人嚟嘅、 嗯， 我記得應該就韓國人，咁佢有個即係有即係音樂嘅 get 咧。就係話佢隻手好細，咁但係就淨係好細啫，跟住就彈啲好快嘅嘢咁。嗰、一個組合都係幾勁嘅，咁就係一個亞洲人加一個西人啦，即、就、係、是、我哋粗粗地咁樣睇。 啱 啱。就呢一個組合嘅時候，咁其實呢一種組合都幾出名啦，因為即係嗰個組合本身好出名啦，咁而呢一種組合都幾好啦。咁因為佢同時間有鬼佬又有亞洲人嘅時候，你咪有種即係人哋又會覺得話喺東西方合併喎，咁樣咁就會覺得話喺好有趣，好想睇啊，同埋本身嗰個組合都幾有趣嘅。我睇下有機會會唔會 貼上貼條 link 拎上去啦， 拎上去啦，或者貼條拎出嚟。 好，完咗個投票啦，咁究竟今晚中秋你選擇玩咩咧？咁有25人係想玩水炮嘅，你自己準備啦。有24人想滴蠟嘅，咁你自己兩個人一組啦。咁有14個人就會煲蠟嘅，咁就犯法嘅，你自己諗下啦。咁樣，咁就哇幾好喎、啊！講下呢啲音樂嘅嘢，我哋都係識條鐵啊嘛， 其實仲有嘢可以講啊，不過 有人問想買保險喎、啊，個球。 有人問想唔想買保險？即係有啲人會有，我就唔使十零萬太平啦。 好啦，咁如果你見到阿淡仔覺得十零萬馬琴都係太平嘅話咧，咁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嘅主持嘅育成計劃，咁貨金咧貨金俾我就得啦，咁樣咁就嚇、啊，因為小弟都非常之拮據嘅，咁樣好啦，咁今日節目就哇都超時咗三個字，咁今晚熱血政治再見啊，唔係我宣傳埋嗰個聽日嗰個活動先， 聽日我哋咧呢、這個熱血公民呢、這個9月9日喺港島區嘅行動，咁詳情又如下，咁就咧晏晝呢個1點咧就會喺銅鑼灣東角道咁開始街站，而2點就會街站完結，開始由東角道遊行至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部，並且對9月1日警方嘅行為作出投訴嘅。 好，咁就聽日， 咁希望 吹大鳩行動，搞下嚴潔完先得。好，咁就我都係唔好叫個女兒玩藝術啦，呢家嘢，咁就玩摺紙啊，都係唔好，都係玩吹口罩算啦。好，今晚要政治再見，大家係咁。是